欢迎到我他餐呢度，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3月10日星期一，就 Apple 嘅行例产品更新周。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即系又系定翻更新嘅， 又系网上公布噶嘛？ 网上出个新闻稿咁啊，算高数嘅种嚟嘅。 系主要系都系因为一样嘢，佢嘅发布。非常佛电足尘，与其好勉强、好尴尬咁整一大段片出嚟懒系嗨咁样，不如你直接嘅发布算啦。毕竟系一个好常规、好常规嘅更新，你嘅更新亦都冇啲咩亮眼嘅地方啦。虽然槽点就唔少啊。系打脸报告，之前我哋讲到咧就系苏妈嘅9070 XD 就个价钱相当啲眼镜。咁其实嗰阵时已经讲过啦，因为全国两个价钱嘅，一个系599，一个699。咁而家发现呢，原来系 both 嘅，系都系正確的。点解呢？就系讲緊应该系证实咗，虽然香港出完之后就应该估计应该系这么回事啦。实际上佢嘅价钱系699。点解个599系咩嘢呢？第一批嗰阵时 ,AMD 做补贴，补贴返个供应商减$100。而香港发售点解一卖就卖到去6000多元呢？就因为香港系冇攞到呢个补贴嘅。所以佢一开始就已经系699。做基准，咁699美金，香港卖到落到6000多元港纸，好正常嘅事。虽然就算哪怕6000多港纸咧，对于正价嘅5070Ti依然系有一定嘅竞争力嘅，但系就冇咁吸引啦。咁啊，而且更加唔好讲，而家50系全线炒起嚟，不过点炒就唔讲啦。总之就系我俾人打脸一次，然后唔够再打脸一次，因为佢啱啱出嗰阵时，我已经话呢张嘢毫无诚意，主要系讲紧嘅价钱同埋佢嘅性能。咁然后佢出个价钱同我讲599，啊好有诚意，俾人打脸一次。而家再话啊，讲紧599个价钱好有诚意，打到脸多一次，即系喂法夹弯唔系咁做嘅，大佬，即系单车径大夹弯唔系咁样玩法噶，即系结果又炒咗车两次。咁啊，不过都系嗰句，依然系有价值嘅卖佢。即系如果尤其是如果你真系纯粹攞嚟打机的话，咁点都好过俾阿老王赚啦。老王，尤其是你见到50系啲个咁嘅死样，咁啊，不过调翻转讲就系佢而家嘅5070，实际上应该要叫5060咯，讲咗好几次噶啦，根本就唔系一张70系应该有嘅。表现应该有的规模，那种根本就只不过是甜点加来的。 好了，就 Apple 的循例新产品发布会，那就是他三月发布会，之前就讲了 iPhone 16E， 大家一致说就比较喂你刀法刀得几过分、哦、cut 了什么四法均金，好了这个就不讲，这个就叫大家一吐槽他的，就 cut 一些 cut 得比较严重，那呢不是 cut 东西，纯粹叫做什么定期衡量更新，就是首先iPad Air 就升级到 M3 版，因为 M2 版好出咗啱啱一年啫嘛。其实因为我而家嗰个 iPad 都 M2 嘅啫，都喺度，即系叫做咩？即系一年左右嘅啫嘛。 即系主要系因为咧，即系 M2 Air 嗰出嗰阵时咧系好惊艳嘅，毕竟佢个规格啊、价钱啊，全部都好靓仔。但系今次再上之后就，你除咗换咗张 M3 之外，仲有咩分别啊？冇。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当年你需要效能嘅话，直接升 M4 iPad Pro 啦，好似Former Peter 咁样。但系好似我以为做咩啫？就去旅行收下 email 啊，上下网啊，睇下资料啊咁样。咁我 M2 都仲够啦，我纯粹贪佢有咩？你13寸啫嘛。咁你升 M2 其实 M2 都已经系讲紧冇日过剩噶啦，已经系性能过剩噶啦，讲紧。 咁而家俾 M 咁而家俾M3 我有分别咩？ 有咩分别？ 冇分别。 唯一会有分别嘅就系嗰啲你本身部 iPad 可能系 Air 啦，总之同定位嘅机已经好旧啦，可能你揸住部 Air 2、Air 3已经好旧噶啦，即系不堪应用噶啦，你系要换新噶啦。咁 即系好似我当年咁，即系好似前一排啊，唔系当年前一排咧，iPad Mini 咧出又更新咗之后，我谂佢换换就系、是，但系你除咗佢多咗512G 嘅 SSD 之外。你其他个格式都系纯粹个别升级啫嘛，我而家我 iPad Mini 攞嚟学日文啊，学英文啊，跟落嚟睇漫画咁样，我根本冇需要更新，我功能就又系过剩嘅，而家一样嘅咋，就系、是、如果 M2 嘅话，你完全冇睇啦，即系我都唔使谂啦，你尽早嗰批咧先有啲吸引力嘅系、 嗯， 即系纯粹叫做咩定翻更新，冇入表讲嘅， 所以咪话你系咁啱，如果你今次要更新要换。你个旧嗰部 pad 到期啦， 差唔多系时候换啦。咁啊，当然系换部新嘅，会开心过换部旧噶啦。系咁多噶啦，冇噶啦，其他全部嘢冇一个，即系轻咗两克算唔算咯？ 系咯， 即系 反而咧就重点就提咗咩？首先廉价版 iPad 啊，即系入门 iPad 都有更新嘅，呢、这个唔提佢啦。 诶、唔系提埋啦，都提一提啦。咁啊， 即系衰。 新 iPad 换咗做 A16。即系依然睇下嗰句，你除咗要个 mon 大之外，你冇任何嘢嘅。我问题依然系你买部二手嘅 M1 或者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唔舒服过你乜嘢？佢最大嘅诡异点在于，我哋之前讲 iPhone 16 E 嗰阵时有提过，点解16 E 要个咁吊诡嘅规格？就系、是、因为佢要乜嘢要都要俾到佢有可以行到 Apple AI， 令到佢，所以佢。RAM 同埋 MPU， 主要 MPU 其实不过就MPU 同 SoC 绑埋咗一齐啦，所以佢唔可以太弱。但系呢度入边咧就完全系躺平，我就 A16， 我就系行唔到 AI， 你吹咩？不过都系理解嘅，因为如果要买 iPad 嘅人，即系纯 iPad 啦，最低档呢嚿，正常应该唔会肯俾到咁高钱，根本咁大嚿钱嘅。你谂下 iPhone 16 E 都要呢个价钱，都要5000蚊咯。你部 iPad 可以卖几钱啦？要点卖几多钱先得？所以会变成就系佢会出一部新机，但系唔支援咧 Apple AI。啲人问啊嘛，啲 A16 仲烧晒库存啦咩？未啊，而家咪俾你烧下库存先咯。攞 iPad 嚟烧下佢啲库存咯。 嗱，跟住好啦，跟住讲埋啦。M4 MacBook Air 咧就出咗啦。咁其实都系纯粹换 M4 嘅啫。咁冇乜分别，冇乜好讲嘅。 最大问题就系一样情况，佢今次发布会之前有预告过 AIR 啦、AR 啦，估得到系两个 AR， 因为两个 AR 同时更新，所以佢用个 AR 嚟做讲。咁虽然系咁讲啦，但系真系完全他妈的冇感觉到佢有任何嘅更新。 咪就 系 咯， 除咗 M3 上 M4， 即系你同情 MacBook Air 夹硬俾几佢提下佢，但系好啦，你除咗升咗 M4 之外。我又唔觉得有咩特别、啊，嗰下先尴尬啊嘛，即系纯粹叫做定翻更新，颜色都唔有，虽然佢真蓝色几靓嘅， 佢唯一要改咗嘅就系行蓝色咯，冇噶啦。 系啊，同埋佢基本上佢最多去到32咯，以前就24啫嘛，最多而家最多去到32啦。咁如果你一般用途，即系嚟话你简单执图啊，简单执片啊，上网啊，搵文书啲咧，够嘅，绝对够嘅。 咁呢一点亦都系因为 M3 上 M4 个记忆体频宽嘅问题啦。 因为始终佢系频宽系窄过 MacBook Pro 嘅。如果你有 MacBook Pro 嘅话，其实系唔需要 MacBook Air 噶嘛。 咁、我讲嘅系点解可以 RAM 多咗啊？就系佢个位bit 位问题，成日突然间唔记得个名，是但啦。总之佢系因为佢更新咗，所以记忆体控制入边都多咗，系咁多噶啦，冇噶啦。 即系佢最大卖点就系轻咯。即系如果你我曾经考虑过，好唔好买部 Air 换咗部 MacBook Pro 咧，但系。咁我 MacBook Pro 系 M1 Max 嚟噶嘛，大佬、Max 冇人咁快换噶嘛，结果都系算啦、即系为反正我又唔系成，反正我而家去旅行我都系部 iPad Air 去算数啦，咁冇必要买部特登买换咗部机，部机性能又咁强，我当初买嗰时就贪我用得耐。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少少嘅新产品就系 Studio 啦，之前一路都讲紧要出噶啦， 系啦， 咁随之都出现咗呢个 M4 Max 啦吓。 但系妙嘅就咩？佢唔系 M4 Ultra， 而 M3 Ultra， 即系话佢 M4 Ultra 仲等紧，未出未搞，可能留翻俾 Apple 啦。 即系呢个就好捻大镬啦！即系老老实实讲，因为咧之前 M3 时代就已经讲紧 M3 Ultra 缺席，系因为佢 M2 Ultra 系接近系同 M2 系列一齐出噶嘛，虽然佢梯阶式咁样做个例啦吓。跟住出 M3 嗰阵时唔见咗 M3 Ultra， 本来嗰阵时嘅谂法就系佢可能直接跳过 M3。出 M4 Ultra， 但系而家系啊，我唔跳啊，我照出 M3 Ultra， 咁就好捻尴尬了。即系因为佢都几保持咗之前一路情况，就系前一代赢上一级或者等于啦，差唔多啦，呢、这个咁嘅传统啦。 咁佢而家就出现咗做咩 ？M4 Max 同 M3 Ultra 实际上嘅效能其实就差唔得几远， 不相上下啦吓。 当然啦 ，M3 Ultra 就会略胜一筹，但系唔会差好远咯。 错。呢、这个就是最大粗糙点了。M4 Max 的单核是4054分 ,M3 单核3221分。这个是正常的，因为 M3 和 M4、主要这个是的差距在这里。因为 M3 Ultra 比 M3 Max 比下面主要赢的不是单核，是多核。但是多核失落呢 ,M3 Ultra 27749分 ,M4 Max 29013分。 嗱，隔一代之后输俾上一代嘅第一阶系 Apple 嘅传统嚟嘅，大概啦，政府都唔会差太远，27000同29000都唔系差好远啫，27700同29000差千几分啫嘛，唔系差好远啫。 呢个系叫做系、甚至去到叫做咩误差范围。 啊，不过问题就在于以前系讲紧你系早一代见到 Ultra， 跟住下一年你先见到下一代啦，你先见到下一代嘅 Max 同佢打成手，咁呢啲大家都知道，早买早享受，迟买平几旧噶嘛。咁但系你而家系同时间推出，咁就非常常之尴尬啦。你两嚿同时出嘅嘢，即系冇咗嗰个早买早享受呢个问题啦。同时出嘅嘢，你竟然同我讲你嘅性能仲弱过 MC Max， 咁我买你做咩啊？当然有，你有情况你会需要买佢，但系你买佢嘅需要就非常之低啦。 嗱，而价钱差价就咩？我喺官网度咩 ？M 四 Max 14核心 CPU， 32核心 GPU， 数核心神经网络就公价就低本价啦。咁如果你系 M 三 Ultra 28核心 GPU， 60核心 GPU， 32核心神经网络引擎就咩？8500蚊，即系话你跑分为多个千零分，你就都8500蚊。 系少千零分，调转贵咗接近一倍，然后个跑分仲要少咗千几分。 不过咧，如果你用 Ultra 嘅话咧，因为头先我最基本嗰个咧，对唔住，你只有36G RAM 嘅啫。但如果你升，但系咧，如果你M4 Max 你升加核心嘅话，即加核心高阶版咧，你最多就去到128G。如果你换 Ultra 咧，你嘅核心就去到256G。你要去到咩最高级嗰只 M3 Ultra 32核心80GPU 嗰只，你先有52G RAM， 就30000蚊。即系话我如果我最中意玩嘅游戏就咩打爆佢。咁咧，我唔理先，唔讲 SSD 啦，我净系玩最高级嘅 M3 Ultra， 再加埋5.2G RAM 嘅话咧，73000挂物机嚟嘅。咁当然啦，你玩呢、這个佢又唔争在，最起码俾多7000蚊玩4T SSD 啦，咁就唔该白皮嘅啦。 不过另一方面，佢又都唔系未至于去到价钱差咁远而完全冇分别嘅，主要分别在于Ultra 嘅 GPU 嗰边，因为 GPU 嘅性能可以简单地用堆核擦量，堆多啲核就可以砌落去嘅。咁 M3 Ultra 跑分28万 ，M4 Max 只系得180000啫。呢度入边系差咗，明显地差咗一截嘅。所以你真正有分别嘅唔系 CPU 嗰边，系 GPU 嗰边。280000分亦都同 M2 Ultra 210000分。有明显差距嘅，但系唔系真系大到好惊艳嘅程度啦。尤其是你M4 Max 喺隔篱啦，已经 M4 Max 嘅 GPU 分都系唔够 M2 Ultra 劲嘅。咁如果你对啲 GPU 好吃重嘅部分，即系几微妙嘅，你又唔会话攞 M3 Ultra 攞嚟打机嘅。虽然做得到，我重新一次做得到。经过主翼层之后，系可以做，佢可以用佢个嘢转翼之后系行得喐嘅。但我相信唔会有人买 M3 Ultra 嚟打机啦。有人问攞嚟 AI 的话如何呢？咁因为啱啱讲啦，佢打爆有512GB RAM 噶嘛。因为之前都讲过好几次啦 ，DeepSeek 嘅问题，有人都有讲啊，我将个完整嘅671B、671billion参数嘅完整 DeepSeek 模型车落去，如何呢？系可以车落去嘅，但系我只能话你听，奇慢无比，依然系奇慢无比。重点系你攞个十皮嘢出嚟去砌部机。差唔多十皮啊，应该系砌部机打乱爆佢，放个 DeepSeek 落去，你同我讲得10个 token 每秒，你会唔会有点而浪费啊？即系唔系捻系嚟讲笑啊？ 佢唔系咁用，咁佢唔系攞嚟用个 EA 噶嘛？ 唔系攞嚟咁用嘅，老老实实 学业即系叫做咩？专精地方唔同啊嘛。嗱，我而家睇紧啦，如果你 M 我手上部 Mac Mini 咧就 M 四 Pro。就64G RAM 1TSSD 嘅，就18000。咁如果 M 四 Max 64G RAM 1TSSD 嘅话咧，就22700，即系话要俾多成4700，即系差唔多5000啦。其实都叫做差距都算大嘅。 嗯， 呢个噶，即系叫做，所以咧相对嚟讲，其实M 四 Pro 嘅 M Mini 系好抵玩嘅。 不过我要讲一样啦，啱啱俾几日查断咗，行 LMM 你掂唔掂蚀都冇所谓啦，其实任何 LMM 都一样情况噶啦。关注嘅系记忆体频宽，一切佢嘅速度都系关记忆体频宽事，唔关 GPU 性能事。搞清楚样嘢，你如果攞嚟跑图，即系譬如你攞嚟计 SD， 即系 stable diffusion 啊，即系攞嚟 AI 画图嘅话，会关 CPU 性能事。但系如果系攞嚟做 LLM 用、大型语言模型用嘅话，主要关嘅系佢记忆体频宽事。 统一记忆体嘅频宽系比普通 DDR 多嘅，但系 M3 Ultra 同 M2 Ultra 一样，个记忆体频宽都只得819GB 啊，唔系 byte 啊。 嗯， 就算你M4 咧，应该啊，我唔肯定，因为而家仲冇存在，应该存在一个频宽翻倍嘅 M4 Ultra 系会有1TB 嘅频宽嘅，不过 M4 Max 得一半啦吓，咁啊得546。M3 Max 就是410啦，咁其实都算快嘅。如果以 RAM 嚟讲，佢同一记忆体，大家知道我之前讲过好几次啦，你可以当佢 VRAM 用，所以先有人动脑筋动到落去，将佢攞嚟当系 display 咁样行，一个非常大 VRAM 嘅 display 咁样行啊嘛，即系人动啲咪歪脑筋啊嘛。 嗯， 但系佢嘅频宽依然系远低于正常嘅 VRAM 嘅，正常嘅 VRAM 譬如 DDR6X。我唔讲而家最新嘅七啦吓 ，GDDR6X 系讲紧800几吉吉币嘅频宽，差个八倍，所以速度系计唔上去。而且如果你真系贪乜的想买部 M3 Ultra 嚟行 Deep Seat 完整版 Deep Seat 嘅，我有个更加简单嘅方法，你跌三四五千蚊，你去新高登嗰边有间铺头，我去开啊，佢入边会买啲二手 server， 你跌三四五千蚊，叫佢搵部旧机。买架 DDR3 嘅 ECRAM， 因为嗰啲 RAM 因为普通电脑用唔到，而且好旧啦 ，DDR3 系好捻平啊！你打捻爆佢啦，都系1000蚊嘅啫。所以我先有部512G 嘅电脑啫嘛。你唔好以为佢好高级啊，部机3000几蚊嘅啫，其实打爆佢，咁样砌到512G 出嚟，咁样系行咧。因为佢呢度 server 系有8通道，我哋而家普通电脑系讲紧双通道记忆体啊嘛，通常都系。 嗯。 咁佢等效频宽会打个 double 啦，然后。八通道冇错就是4倍，所以就算佢系哪怕 DDR3RAM 都好啦，其实佢嘅频宽系比呢个同一记忆体仲要多嘅，因为佢八通道啊。咁你搞咁多嘢，你攞十皮嘢走去砌部 M3 Ultra 跑去跑，速度同我3-4千蚊走去砌部旧 server 一样，差唔得几多啦，差唔多，但系个价钱差我几多倍啊，大佬。所以唔需要考虑攞佢嚟砌，除非你哦，我又咁啱，我又对佢嘅 GPU 性能要求非常之高，咁啱我对佢 CPU 性能要求又非常之高 ，OK 你赢。如果你有啲咁全方位嘅要求， 唔系即系我有我讲法就系、是，如果你嘅工作系帮荷里活啲片，即系帮啲戏做戏里面做后期，你需要啲处理8K 片，而一大堆 effect 剪嚟剪去 ，Final Cut 啊咁剪嚟剪去嘅话，啱你买部啱，你系搵食嘅。 啊呢啊！因为你实时渲染会睇 GPU 嘅性能嘛，你做工作的时候不是纯粹睇呢啲嘢，系会有啲影响嘅。但是真的只有那些人才会用到咯，即系唔你为单一功能嘅话咧，你就唔该真系为得用单一功能嘅嘢，个价钱差好乱远。即系我同你讲新高登以一个比较平民啲、容易啲嘅方法，唔系指平啊，系指容易搞啊。如果你肯折腾嘅话咧，你北上华强北买啊，嗰啲洋垃圾啊。退役嘅 server 最终归向全部都去咗华强北嗰边，你喺嗰边系可以揾到好平嘅机，就算系你话新高登嗰间，其实都系同佢哋攞货嘅啫。即系，不过当然啦，你喺香港有铺头嘅，佢可以帮你砌啦，佢会有售后性嘅嘢，会拣容易过你北上搞嗰啲嘢，会部分会安全啲咯。系嗰啲人哋攞嚟揾食嗰啲先系要攞10万蚊砌部嘅嘢啫，你真系冇谂咁多嘢啦。 即系你讲真就系、是，如果你即系你话真系再做剪片啊，其实甚至而家做实放主都得噶。其实而家因为好多咩， 你剪片5090搞掂啦。 唔系，即系如果你话系做实放，即系你话做录画面嘅话都 OK 嘅。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啲capture 卡都系有咩都有咩版噶啦，而家都直接 capture 卡落去，跟攞嚟播部 PS 五度咯。 咁但系实放好多人都系攞嚟打机嘅、哦。 喂，咁你咪都话 capture 卡播 PS 五，跟住攞嚟攞咩录音啊，系可以噶。我其实应该谂过就系，我只不过就系、是、我完全想唔到录啲片攞嚟做咩，我又唔识做实况，我实况又唔好睇，我打机又唔出声嘅、嗯，就结果先打退咗，打消咗一个戆居念头啫嘛。 嗯，即系呢次咧，佢出 Mac Studio 主要吐槽点都系在于，即系你成鬼引咗 M3 Ultra， 我下一代直接出 M4 Ultra， 你哪怕系一年半载之后你先出都好啊，都冇咁难睇啊，冇比较冇伤害，即系会变咗几难睇咯，即系。啱啱讲佢唯一赢嘅地方系 GPU， 一部 Mac Studio 用 GPU 嘅地方，仲要主要唔系攞嚟打机，但系用 GPU， 我真系谂唔到有啲咩地方，老老实实。 唔知啊，因为呢样嘢我就唔熟嘅。 即系， 但对我嚟讲，真系你出即系 嗱，唔系乜，唔系真系冇，我知道有嘅，但系唔系一个正常人会用到嘅嘢咯。 即系我咧就系对我嚟讲，买你攞到咁大嚿嘢，你攞咁大嚿钱买部 Mac Studio 嘅话咧，你一定要攞嚟搵钱，攞嚟做，攞嚟开工用嘅。如果你唔系攞嚟开，如果唔系实际搵现兜兜嘅钱嘅话咧，无谓啦。 以佢嘅规 GPU 嘅规格同性能，我相信你攞嚟玩 Mountain 系 OK 嘅。 黐线，黐鸠线， 冇讲笑喂，我。真系攞个绘图卡嚟打打机喎！当年我部 notebook 啊，好卵厚嗰部啊，嗰部系绘图卡嚟噶，佢个专业绘图卡嚟噶，唔系普通 display 嚟噶。你呢个电脑都系咁样攞嚟打机嘅啫嘛。虽然佢热卵到抽筋， 系咁有一样就咁费事买部新噶嘛。你又唔系如果真系经常性机买部靓机啊？但系你唔系经常性嗰啲，唔好讲啦啲就。 即系我觉得你俾到咁嘅钱。要做嘅话，我觉得你最主要，我觉得点解你唔攞张5090去做咧？虽然5090就相当多问题啦，大家都知道，又烧机啦，又唔见咗啲流处理器啦，跟住又未必买到机啦，又要成部机砌啦，都好啦。但系 总之就系、是，佢呢部咧系有市场嘅，但系呢个市场唔系我嗰部啫 ，Mac Studio 嗰啲。 哦，咁 Mac Studio 或者以前嘅 Mac Pro 都一样噶啦，其实向来都唔系大家用嘅。向来都唔系俾大家用嘅， 全部都揾职，系啊，全部都系嗰啲咩专业嘅揾职，用影像揾职用家，即系梗系剪片，剪图都唔得，剪图你都仲话要好直，但系自从而家性能强到即系咩，就你成几百 Mbps 嘅图，你部机都可以绰绰有余啦，即系你 M 一啊 M 二咁样，咁你去到 M 四 Max 嘅话，你一定可以剪片，又到剪 8K 60 frame 啊，佢咩四荷里活五个钟头嗰啲四咩阿罗拉啊 ，Control 狂派建筑师咪嗰啲片咯。五个钟头，你需要啲剪，你需要做特效或者剪片嘅话，你部机唔够快，死得噶大佬。咁呢样真系需要嘅。 即系哪怕而家最兴嘅所谓自媒体 YouTube， 理论上我哋都算啦，都好啦，都唔需要去到呢个程度噶。 唔使，MacBook Air 已经搞掂噶啦。 即系我重申一次，我之前系用4790剪嘅啫，一个七年前嘅 CPU， 你唔好讲，唔使讲咁多嘢噶啦。即系点解而家方麦入边个 YouTube 上面个片个规格咁娇低？有一部分就是就我当年的电脑的性能非常之孱弱，攞嚟剪，我是试过攞嚟剪 4K 片的，剪了七个钟头，啊唔系我剪片嗰个停咗七个钟头，是压片啊， 转咗七个钟头， 压咗七个钟头， 压片， 即系嗰时试验性质咁做嘅，所以后屘变降咗1080，然后再降720，个声音亦都由320降到1918，再降到而家应该128嘅。即系，毕竟我哋把声又唔需要咁高质素啦吓，我哋又唔系啲靓声嗰啲咩靓声王咁样。 唔系应咁讲，我转片其实就算就剪片，我唔系有好多屌，我都唔想用日本嗰啲呢套节目嗰啲所谓廿年前嘅画质啦。一般嚟讲，其实1080甚至720啦，好多人都算得数噶啦。屌，我哋又唔系想。 Nico 曾经试过 Econ 时段 240P， 黐捻线去到，即系叫做 咩？即系呢个我哋当年专题有提过啦，即系 疯狂啊！即系谂下，仲唔系好耐之前啫？几年前啫？嘅疯狂啊！呢个画质，即系一屌一睇见 B 集最兴噶啦，一睇蒙查查画质就咩？哇！你哇！即系你怀念嘅画质啊！几年前啊？上个月。 咁啊，唔扯咁远啦。咁总之就系、是，佢新增几件产品，每一件。都是充满吐槽点啊！即系虽然前面嗰几个就是纯粹就系换汤不用药，净系换咗粒 CPU 常态更新。最吐槽点就是 M3 Ultra 同埋 M4 Pro、 M4 Mix 都系算是正常的。其实当然啦，另一个 M4 Mix 的问题就是我印象中佢打512G 嘅 RAM 噶嘛，佢个 RAM 冇咁多噶嘛，因为处理器个规格问题。唔系佢唔想俾你，虽然佢想有佢都唔会俾你，但系佢真系俾唔到你，佢系俾唔到512G 俾你嘅，你要512G 嘅。唔该 ，M 十欧站冇办法噶啦，我相信大家唔会砌到嘅。如果我哋嘅听众有边位系有部512G 嘅 M 十欧站嘅，请同我联络，都系我佢嘅啫。即系你咁有米嘅朋友，一定要认识一下。 咁差唔多讲完啦，一部咁预期希望。最快都要六月噶啦 ，WWDC 噶啦，因为四五月其实 Apple 都系比较静嘅，冇乜特别新嘅发表。咁你所有新嘢再加埋啲。又流传又会延期的苹果 Apple AI， 咁就我谂都系等 WWDC 先至会有啲新消息公布噶啦，咁就乜嘢等咧就应该会唞下嘅俾我哋，好，下一集再见，拜 拜。